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啊！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咁啊，今日嘅讲题咧仍然系伊朗之行咧吓，即系第二集嘅。咁啊，头先已经讲到咧，即系阿 Ringo 都即系好想我讲多啲啊，关于呢一个回教或者我哋叫伊斯兰教咧，即系两大教派就逊尼派同埋什叶派。 其实呢个咧都系我两个好重要嘅问题，成日都我懒得去查书啦。咁但系头先解答咗一个啦。 咁咧我就去咗旅行，就听咗少少话导游讲啦。但其实都要查书嘅，讲真系嘛，即系又听啲唔听啲，或者唔清楚。咁查書咧就咁講嘅，如果我唔知道有冇錯，呢度有少少嚇，其實講得即係誇張啲咧。一個咧就信外父，一個就信女婿。嗱點解咧？原來穆罕默德咧就真係好弊家伙啊！真係，佢有一個即係佢嗱，首先講穆罕默德咧，佢就係話自己係一個先知嚟嘅啫。而實際上咧，佢亦都承認咧猶太教嘅傳統好多個先知嘅，包括阿伯拉罕，包括摩西，包括耶穌。嗱咁所以回教咧係承認耶穌嘅先知地位。即係都係一個偉大先知，但係就絕對唔係神之子，更加唔係神啦，真神真主就係安拉嘛。咁但係咧，穆罕默德咧，佢係最後一個先知，而且係最偉大嘅先知，而且咧經過個口就係傳授咗神嘅意旨，就係古蘭經，咁所以呢個就回教嘅創始啦。但係有一樣嘢好弊咧，就係話咧，原來佢係冇子嗣，佢只有女，就冇仔。佢唔係唔止一個老婆喎，嗱，即係佢嗰個原配咧就固然冇啦。他後來還娶了幾個老婆，但誰知道老婆呢全部都生女不生仔、所以弊家伙到他公元632年死的時候是沒有一個仔來繼承，你知道阿拉伯人呢其實都是非常重男輕女的父權社會的嘛，女就沒得想的了，沒有仔怎麼辦呢？於是呢後來就真的分裂了。佢嗰當時呢原來是有個女婿的，即係佢有女啦，有個女婿啦，其中一個女婿呢就真係得佢衣缽啦，可以話啦嚇，咁樣咧就叫做阿里，我哋簡稱叫阿里啦，佢真都阿里啊。咁呢個阿里咧，於是咧就係、是、之後，當然佢係有子嗣嘅嚇，咁啊有仔嘅就傳出去。咁啊傳出去咧，佢哋個名咧就改咗個名啦，由阿里以下嗰啲咧，佢哋咧如果什葉派嘅教徒咧，就認為呢個先至係真正傳個衣缽嘅咧，就叫做伊瑪木，就叫做 imam、就 imam 嘅英文傳法嚇 imam 伊瑪木就十二代伊瑪木。他說這個呢伊瑪木在他們心目中就等於是一個聖人、一個呢就教宗或者仲敬的教宗的、但是呢原來遜尼派就不是這樣看，遜尼派呢他就是說當其時他們就說其實我們穆罕默德既然沒有子嗣，我們是不應該用世襲這個概念了、你雖然是傳了給阿里，阿里其實不是他的親生仔，是他的女婿、但是女婿的子嗣你都當是啊？不是，他说呢其实我们一路传下去呢，我们这个教派呢其实应该有能者居之、而且甚至呢是集体、统治的，就是、最厉害的人我们找来去统治。他们就改个名字，就不是叫伊玛目，就叫做哈利法、Caliph、C-A-L-I-P-H 的、我不知道法字的音点来的，不要问我、哈利法。这样呢他原来阿里之前呢是有过三个哈利法的了，已经即是当时、即后来阿里真的说继承衣钵，但是什叶派的教徒呢就完全不承认阿里之前的三个哈利法。后来呢也有一个哈利法，所以在逊尼派有个四大哈利法，即是他们最德高望重的。但后来呢其实他们都已经是、集体来去统治，还有呢就是慢慢慢慢其实开始散业了。所以现在来讲呢实际上回教无论是逊尼派因为什叶派呢就不像得天主教咁樣有一個羅馬教廷一個教宗嘅，其實就稍微更加似基督教咁樣，係分散嘅分散。但分散得嚟咧，就一個就承認即係哈里法嘅地位，一個就只係承認伊瑪木嘅地位，咁就唔同啦。咁伊瑪木就是阿里嘅後代啊嘛。咁伊瑪木咧點解得十二代咧？其實由阿里到而家梗係唔止十二代啦。原來咧佢又咁講，就係、是、即係其實我頭先將成個事情已經係簡化到不得了嘅。如果你睇翻即係回教初期嗰幾百年嘅歷史咧，哇，簡直係七國咁亂啊，複雜到咧，即係難以置信嘅嚇、即係大家你打我，我打你，點樣點啊，係嘛？好啦，咁但係後嚟咧，好似話遜尼派嗰啲人啊，就唔抵得啲係十二派啦，所以佢就派人嚟去暗殺啲伊瑪木。 咁卒之咧，去到十二代咧，即係成日要追殺啊，要逃走咧，佢哋話：哎呀，唔好啦，我哋唔好再逃走啦，不如我哋唔好同佢明鬥啦，唔好同佢硬撼啦，我哋以後我哋唔宣稱有呢個伊瑪木啦，我哋即係潛水。咁於是咧就係潛水伊瑪木咧就斷咗啦，就冇再人講，冇人再講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問過十二派㗎，即係話伊朗。即係你哋就係十月派啦，就有高美尼，有而家嘅哈梅內伊啦，咁其他國家咧咁佢係啊，其他國家咪有佢自己嘅咯嚇，其實佢有個名啊，叫做阿亞托拉啊嘛 ，A Y A T O L L A H 啊，叫做阿亞圖亞嘅，好得意啊，阿圖亞咧，即係其實一個大長老啊，其實佢哋一般亦做即係最高精神領袖，佢話唔係㗎，其他嘅十月派嘅國家咪有佢哋嘅阿亞托拉咯。咁、我哋大家就互相好尊重嘅，有时可能都会聚会嘅，但係即係唔会有重属关系嘅咁样。咁信尼派呢亦都係啦，即係佢哋自己国家入面咪有自己嘅最高嘅领袖，好似教宗啦咁样啦，但係就唔係话统领晒好似天主教喺梵蒂冈咁样嘅，咁呢个就回教。好啦，咁但係实际上比例上係点呢？咁信尼派就係 majority 啦。信尼派呢其实係占咗 75% 就至到 90% 世界上。咁而呢、這個因為佢不斷變動嘅，咁啊十二派咧，十二派咧英文都得意嘅，佢有時咧最簡單寫就 S H I A， 咁啊中上面有一撇嘅，咁但係有時咧就 S H I T T E 嘅，咁我以前咧聽啲鬼佬讀咧就係 Shiite 咁樣嘅 Shiite， 咁但係我今次去伊朗特別即係豎起隻耳仔聽我哋嗰、那個當地嘅導遊咧，其實佢讀 Shia 嘅啫。She 有時就好似 She 就咁讀 She 嘅啫嚇，最多嗰個臨個尾音長的咁多嘅啫，啊 She 咁樣就叫十葉派啦嚇。咁、原來十葉派咧就只係佔10-20%，即係全世界。咁啊剩翻有少少咧就其他教派嘅。咁其中我第三個最重要咧就叫做神秘主義教派，就叫索菲派。Sufism 索菲派 S H 唔係 S U F I Sufi。咁 Sufism 咧，其實可能大家都有啲印象，或者會見過咧，就係大神秘，第一土耳其係最多嘅，係啦，就戴住一頂高帽嚇、然後咧著件一件好靚好大嘅白袍，男人啊講嚇，但係然之後咧就跳嗰啲旋轉舞，咁一路咁啊，當然有啲人就打鼓啊，好有節奏啊，啲音樂啊咁樣啦，咁啊佢就一路喺個中間度跳啦，你旁邊啲人睇住佢啦，咁佢話原來呢一種咧，就係通。天庭的方法 通天庭、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就是透过这种样跳到一个人呢进入一个所谓、分娩的状态、我们叫英文叫 in a trance、T-R-A-N-C-E、in a trance 呢于是呢他就可以真的与万法冥合或者即直接跟这个 online 可以沟通到了、这个叫 Sufism、我就很多年前去土耳其呢其实我就见过这个陶瓷公仔做得很漂亮的我的大人去叫他给钱我买呢佢都唔肯俾，卒之冇買到。咁啊，今次咧我就死都要。 今次你好在啦，問咗我借錢啊。 咁樣咧就卒之俾我買，但係今次呢個咧就石膏做嘅，渣好多嘅，$1。咁啊，$1，卒之我同阿 Ringo 借錢，我就買咗啦。就上咗我心。 買借錢你買俾你太太。 嗰個錯。咁啊，收尾我都有$1，我同老婆攞嘅。咁呢個就叫 Sufism。咁但係有另外一個教派咧，其實就人多，但係影響大啦。原来呢就叫做等我睇下先吓、叫做雅哈比派 吓、 雅哈比派呢原来就系嗰啲最激进嘅原教旨主义徒 系、 雅哈比。咁、雅哈比派呢佢固然有宗教上嘅一个激进嘅成分啦，我谂但系好大程度上呢佢系因为受到西方呢啲咁嘅帝国主义啊嘅侵略啊迫害啊咁而激发起。所以呢其实而家我哋所谓嘅伊斯兰国啊即係嗰個咁啊，幾恐怖啦！其實有好多就係呢個雅哈比派嚟嘅、既唔係信尼派又十二派。咁但係當然咧，佢最先嚟講咧，即係美國2003年打伊拉克咧，即係我哋嘅領隊都咁講啦，根本就係促成伊斯蘭國嘅誕生嘅、因為佢有好多咧就係前呢個薩達姆嘅部隊嚟。因為原來美國去攻打伊拉克咧，佢冇錯，佢係攻佔到去巴格達啊，捉埋侯賽恩啊，翻到美國本土問掉添啊，即係離曬譜啦嚇，因為國人哋嘅國家。咁但係咧，佢話原來佢軍隊上咧嗰個主力咧，佢係冇殲滅到嘅。但係嗰個軍隊咧，佢就即係 走咗 ，一路褪，因為褪咗去北方，然後去到東面咁樣樣。咁有啲就係咯，即係有部分就去咗西面，好似喺敍利亞咁樣啊，有咁樣咧。就最後形成了現在這個伊斯蘭國的主力、 就是他們那些人來的，其實他們是軍人來的，還有那些武器點來的、啊、就是以前侯賽恩那些的部隊來的、就是、總之是美國自己種下的禍啦，是吧？好，那麼講回呢，就是、伊斯蘭的文明、嗯、很多東西其實值得講，特別是他的美術啦、繪畫啦、音樂啦、舞蹈啊、文學啊、詩歌啊咁樣，咁特別佢哋好中意詩歌，好中意詩歌。 舞蹈就好失望啦，我哋呢次。 係冇錯，嗱呢樣嘢我完全同意啊。 好失望啊，冇。 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好多壁畫咧，其實就以往咧就波斯咧就好多波斯美女跳舞嘅，琴棋書畫啦嚇，即係玩樂器啊咁樣。但你今天去到伊朗咧，係完全睇唔到嘅。原來佢就係因為喺呢個政教合一啊，即係呢個高美尼啊呢啲底下咧。係。他原來對女性呢其實是開倒車的、即是那個是、權利的限制、其中一個當然是人都知道的，一定要戴頭巾、一定要遮住頭髮、這件事 我們的陰公都要戴， 我們那些什麼老婆啊、女朋友啊諸如此類啦，個個都叫苦連天啊！佢平時咧就可以用自己戴嘅頭巾係嬲住。原來有啲地方啊，嗰特別去嗰啲所謂神聖嘅 Holy Shrine 咧，直情要著成件由頭笠到尾嘅黑色嘅嚇，嗰啲叫差多。 黑魔里， 系我哋嘅领队就话叫黑魔里，即系嗰啲金鱼啊，个我哋成班有都有成几十人噶嘛，我哋四廿几人个团阴公，咁有一半系女士嘅，都有廿几人着住晒嗰个咁样嘅黑魔里咧，即系嗰件差多咧，嗰啲老公咧阴公啊，就系认唔到嘅，行几行咧死啦，个个一模一样嘅，啲人就话死啦，认鞋啦，认鞋啦，哇死啦，但系即系你都遮我遮你咁啊，系边对鞋啊，边个系我老婆咧咁样样，行几行就散噶啦嘛，因为嗰件差多就女士。但是就算不是做差多，你不是去到神圣地方，你要嬲那个头巾，但这个嬲的头巾原来他的要求呢、是任何时候除了你回到家、你自己家、就可以除、任何食肆啦、茶楼酒馆啦、全部就算你上了一架旅游巴、你都要戴的，所以戴了我们是薄蒙，因为有时候很热、我们的女士就除了，但原来间中佢有個 checkpoint 嘅喎，真係抵死！ 哇， 有個 checkpoint 咧，就有個警察咧，就會上嚟睇嘅喎。咁上嚟睇，所以嗰邊即係前面啲司機啊，嗰啲係啊領隊啊，就梗係話：喂，有人 又 快啲嚟啦！哇，個個好似唔知犯罪咁樣，而家林林咪嬲翻，好乞人憎啦嚇。咁啊，另外就翻翻回應翻 Ringo 嗰樣嘢，就係話我哋咧好多時去到啲食肆，午餐、晚餐。咁啊，梗系招待遊客啦。咁有啲系唔錯嘅，係有即席有呢個樂師表演嘅，有人唱歌嘅。但係係清一色係男士，係一個女士都未見過。所以呢個咧就同我舊年九月去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嚇、就完全差好遠啦。一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咧就有女仔唱歌啊咁樣噶嘛，即係有好多好靚女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你原來佢哋係完全唔準所謂拋頭露面嚟去表演。 咁嗰個跳舞係直情冇得跳啊？定 冇啦冇啦冇啦， 定係男都唔跳。 舞蹈係以前嘅， 係 咁啊，男嘅都好冇啊，佢都冇表演過，都係唱歌同埋玩樂器、玩音樂嘅啫。咁呢個就係咧。咁但係頭先講到咧，佢哋好中意詩歌啦。咁原來有兩個詩人咧，就差唔多係等於我哋嘅李白、杜甫。甚至你話勁過李白、杜甫啊，喺佢哋嘅心目中，一個就叫做薩堤或者薩堤啊，一個咧就叫做哈菲茲啊哈法斯。咁呢兩個咧。原來都佢哋個墓園咧係靚到不得了，好、Ringo， 我哋其中兩個嘅景點就係先去薩堤嗰個墓園，然後咧嗰個就比較上係日間嘅，但係去到夏菲茲嗰個咧就已經係入夜啦，著曬燈啊咁樣樣，仲好靚嘅。但係佢啲墓園係唔同嘅，即係西方人咧，始終即係其實波斯都係西方喺我哋眼中嚇，即係喺英美嘅人就係東方啦，喺我哋眼中係西方。佢哋中意啲靈柩咧，佢係中意係喺地面一個石棺咁樣嘅，咁啊，然後上面起個涼亭，好高嘅，嗰個樓底好高嘅涼亭，下面一個石棺。咁一個就係薩堤嗰個亞非茲嗰個，